圣依法师和净空法师的深厚情谊。圣依法师是当代稀有难逢的禅宗硕德，和美国宣化上人、江西云居山真如寺满觉首座达定老当家等大德，同为虚云老和尚归养宗法寺。对这位老和尚，国内诸山长老无不尊敬备至。编者对此有亲身体会，禅门大德体光老和尚在寺内传戒，圣依法师虽不到场，而戒牒上必书结摩阿舍离为圣依法师。云居山依城方丈，每次在圣依法师来山时，必迎送至最外的山门，并不是每位长老都有此待遇的。云居山达定老当家本来要在云居山升座，圣依法师劝他不升，因他最听圣依法师的话，所以马上放弃不升座了。编者认识的一位法师参禅得了入处，夜见本焕法师陈述自己的悟境，本老叫他马上坐飞机去香港见圣依法师印证。而这位宗门下的大德和弘扬净土的净空法师相交莫逆，不仅让自己的信众去听净空法师讲经，还把净空法师请到自己的禅堂讲开示。圣依法师著名的《地藏经》讲记也是由净空法师整理作序，因而广泛流通的。圣依法师弟子眼空法师的《圣依法师略传》中有载，他的另一著作《金刚经浅义》则请净空法师题写书名。净空法师在讲经时经常谈及这位令人尊敬的长老。净空法师和圣依法师，我在30年前第一次到香港讲经，那次住香港住了4个月，很长时间讲楞严经。香港 大屿山的圣依法师天天来听经，听了大概五六天，非常难得，回去鼓励他的信徒一定要到界限街去听讲，又请我去参观他的道场。他是修禅的，宝林寺在宝莲寺的后面。现在我不知道，很久没有去过了，那个时候没有路，要走路进去，走半个小时，车只能到宝莲寺，到宝林寺要走半个钟点，很难得。你不愿意走路，就不要去，所以环境很清静。禅堂那时候有40多个人坐禅，很有规矩。我一生当中看到的道场，这样如法的道场稀有，没见过，我非常的赞叹。圣依法师请我到禅堂讲开示，我也不是参禅的人，好在老师过去教了这个秘诀，还有几句口头禅，我们就赞叹禅的法门。我过去讲过六祖坛经，讲过《金刚经》，讲过永嘉禅师的《正道歌》，还有些口头禅，懂得一些。我们赞叹，赞叹圣依法师，这是个真正善知识，赞叹大众在这里认真修学，我们自己净土是一字不提，这是规矩，你不能破坏道场。学佛问答，1977年，香港大屿山宝莲寺的圣依法师曾请我到他的道场跟同修们讲开示。他的道场是禅宗道场，每一天都还坐香参禅，有40多个人，完全是男众，这是我这一生当中所看到颇具规模的第一个禅宗道场。我对他非常尊敬，非常佩服。敬业三福讲记。1977年，我在香港讲《楞严经》，圣依法师来听了3天，就号召他的信徒，劝导他的信徒要到我这个道场来听经，非常难得。我们看圣依法师的行持，实在讲跟早年的虚云老和尚没有两样。圣依法师是参禅的，穿的衣服破破烂烂的， 所有一切供养都拿到大陆去修庙，所以大陆的佛教叫他财神菩萨。对于大陆佛教的复兴，最有贡献的就是他老人家。他是潮州人，住在香港大屿山。这个人为佛法没有私心。《金刚经》要义，香港圣依法师也是很了不起的人，他常常在大陆上走动，大陆上佛教对他非常尊重。《阿弥陀经》书钞演义105，香港圣依法师告诉我，他们有三个人到普陀山梵音洞拜观音菩萨，拜了半个小时，菩萨现身了，三个人都非常欢喜。《阿弥陀经》书钞演义248，我这一生当中见闻不广，都在经教里头，交友见闻不广，宗门大德我只看到一个，香港大屿山宝林寺的圣依法师，今年也有80岁了，他今年81岁了。这是我一生所见的禅宗真正修行人，心地清净，有智慧，有慈悲，不说别人过失。我没有听到圣依法师说哪个人的不是，没听说过。他真正做到像普贤菩萨所说的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。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955，现在这个社会里头，能找到这样规规矩矩的出家人，确实不多见。我在香港遇到一位，就是圣依法师，大屿山宝林寺的，我对他非常尊重，非常的敬仰。听说这两年身体也不太好，他对于中国佛教贡献很大。了凡四训，禅宗你能找个禅宗大德吗？我所晓得的大屿山的圣依法师是禅宗仅存的大德，我希望他身体能复原，禅宗找不到人。善财童子参学报告，这一次我到香港，听说圣依法师病况严重，离开大屿山，在香港山顶一个居士家里面休养，距离我的住处不远，我跟他联络， 我去看他，非常欢喜。他神志清楚，头脑还是非常灵敏，记忆力没有衰退，但是身体体力很差，肌肉在萎缩，行动没有法子，要坐轮椅。站起来的时候，两个人扶着。我想想，这样一位好法师，是我们佛门真正的大德。这是一位讲经的法师，是一位参禅的法师，确确实实有道心。我在一生当中见到的第二个，第一个是道安老法师，《大乘无量寿经》125。今天跟我这个顽固的思想相同的，有一个香港大屿山的圣依法师，跟我的看法完全一样。其他的法师跟我的看法都不一样，圣依法师跟我的看法一样。金刚般若研习报告61。净空法师为圣依法师《地藏经》讲义所作序。甲子仲春，余应湘江佛子之邀，为演六祖大师《法宝坛经》同参研习。以是因缘，得访故人圣公长老于宝莲，展读圣师之《地藏本愿经》讲记，踊跃欢喜，不能自胜，复祥披旧，见其慈坦一名，至直一时，言尽直远，身气当机者也。夫佛法宗旨，不外教人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，是谓之三宝也。而其修学入门，无有不从地藏始也。首求心地建设，明因果，详事理，坚信心，起智慧，光大孝道，止于至善之欲，即心地无尽宝藏也。发之大语为慈悲，观音表之，终始不离智慧，文殊表之，充实美满幸福之人生，普贤大行事也。是以四大事总表佛法全体大用，何迷信之有哉？以少宣传，致令世人莫解正真，生种种误会，自失胜利，习哉。 今圣师于节后，新逢圣元，复演之九华，深得一旨，以名号布施，见闻三品，结归三宝，发明一经真实功德，利济无穷，自非具眼之事，莫能知也。读尽如饮甘露，如获至宝，给予讲习，普劝流通，使天下学佛之士个个了知，正修行路，不堕邪见，不造恶业，心开意解，增长福慧，恕不负佛祖之悲愿，大士之弘誓，即圣师之婆心苦口也。佛历3011年清明前一日，华藏沙门净空紧致。圣依法师简介。圣依法师1922至2008，当代禅宗大德，广东陈氏子，1922年11月13日生于广东江门市李家庄，自幼善根深厚，崇信三宝，19岁在香港莲花山西竹林李信求和尚剃度，1942年抵南华寺，以虚云老和尚受具足戒，并依止三年，蒙虚公接引，弃入本来。1945年至上海玉佛寺佛学院亲近太虚法师，1947年至焦山佛学院学习，1948年因内战回港讲经弘法，1958年虚云老和尚命师至江西云居山，解虚空归养宗法脉，取法名宣玄，为归养第九世，传法记曰：宣弘妙义继先宗，玄玄敏机是融融，圣解凡情空花影，一任逍遥自在人。传法后，虚公赠以御赐紫袈裟，之后师朝礼四大名山，多有感应。回港后，于渡轮宣化法师所办之佛教宣讲堂讲经。60年代，在大屿山宝莲寺任维摩及西堂，后移西宝林寺 阐扬中风。1979年回国内朝山，见各处寺院破败，遂发大愿，重新伽蓝，护教安僧，资助道场，不计其数。1983年任宝莲寺第四代主持，1990年退居，重返宝林。2008年于四众念佛声中安详往生。本焕老和尚请净空法师讲经。本焕老和尚是当代国内知名度最高的禅宗大德。2012年4月2日106岁的老和尚在深圳圆寂，火化后留下五色舍利上千颗，各大媒体争相报道，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震动。老和尚生前对净空法师十分尊重，曾两次礼请净空法师讲经，每次都是亲自迎至山门外，老和尚百岁寿诞，也邀请了净空法师、定弘法师、钟茂森博士，在我为什么出家的讲话中也谈到，他少年时去广州光孝寺游玩，遇到本焕法师，本老鼓励他学佛，并赠送他净空法师的书籍和录音带，而且预言他会出家成为大法师。本焕老和尚圆寂后，净空法师在讲经时为他默祷回向，祈愿老和尚成愿再来。净空法师和本焕法师，所以有一年广州光孝寺老和尚请我去讲经，第一次我住三天，本焕老和尚接待我，办了素席给我吃。我就跟老和尚说，我们出家人不要这么客气，那些东西都很名贵，什么香菇、木耳这些东西。我说，我们出家人青菜豆腐就好，不要这样破费。他说，你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吃青菜，绿色的。到第二天开饭的时候，满桌像菜园一样，全是绿色的。我吃起来味道好，台湾吃不到的。由这个地方看，那个时候广东这个地区农民所种植的蔬菜还没有被污染， 化肥、农药可能还没有，现在我就不晓得了，味道不一样。第二次我去讲经，隔一年，我第二次去讲经，讲了五天，在广州住五天。大方广佛华严经七七九。我最初选择素食是这个道理。那个时候我学佛才半年，接触佛教半年，我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选择应该是的。保护自己的慈悲心，保护自己的性情，保护身体。我想这样大概你家里面人就可以接受。素食的健康决定超过肉食。你看，我们国内本焕老和尚今年101岁，去年过100岁的时候，我去看他，身体顶好，只是耳朵差一点。我们聊了半个小时，很开心。我那天去带了一串念珠，不是这一串，很普通的一串念珠。他赶紧跑到房间里，拿了一串大概是什么玉石的念珠给我。你是大法师，怎么可以带这个？就把我念珠换走了，很风趣。一生素食，从小出家，101岁还不需要人照顾，真不容易。你看，出家在家学佛的，常年素食的，身体都很好，这好样子在，何必去吃众生肉？学佛问答。上个星期四，我们这停了一次，有些同学问我到哪里去，我去拜寿去了。本焕老法师今年100岁，他做生日，给我一个请帖，我也送了一份礼，没去。为什么没去？人太多，人太多，说话都说不上，去有什么意思？所以他生日过过，人都散了，我到他那里去，我连他也没通知，我只打听一下，请个居士给我打听，星期四他在不在家？他告诉我在，什么都不通知，找个车一直开到方丈门口停车。这一见面很惊讶。很好，那里只有10来个人，我们可以聊天。谈了半个多钟点，我说我走了，他要留我吃饭，我说不行，还有约的客人在等我。为什么不能吃饭？我在那边吃顿饭，我就怕 至少会有二三百人，消息传得很快。等他们知道我到山上去看老和尚了，我已经离开了，所以我在那边半个小时，跟老和尚七年没见面，没想到身体好，他跟我握手很有力气，说话声音洪亮，我看他那个样子，至少还可以活十年，一点问题没有。他告诉别人，120岁走就可以了，我能信得过，真难得。早年，他曾经邀请我两次在广州光孝寺讲经，第一次去的时候很久了，三天，听众有700-800人。第二次，好像是第二年，又去了一次，听众有2000多人。以后我们就再没有接触过。在弘法寺建成之后，我去过一次看他，那一次，所以我们没有见面七年。到哪里去，没有人知道，这样好，很清静，来去自由。与人交往，一定要用真心，不能用妄心。我给老法师报告，近年做这桩好事，把宗教介绍给联合国，他非常高兴。大方广佛华严经1665。可是佛说这个，是说一般的状况，个人有加减乘除。你看，平均年龄70岁，有很多不到70的，30、40过世的，有50、60过世的很多，也有超过70的，80、90的。我们深圳这边，本焕老和尚今年101岁，这是特殊情形，也就是说，与他个人的修养有关系。所以佛说，佛法不是定法，佛法里头有加减乘除，这一定要懂得。活活泼泼，它不是死呆板的。佛给我们讲得最清楚的，人要是修清净心，修福，福报大了，他寿命增长。我们看袁了凡寿命只有53岁，他真的是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他延长20多年，他74岁走的，这是延长的，有很多福报很大，不知道修养，造作罪业，他的寿命缩短，原本寿命是70-80岁的，40-50岁就走了，这里头有加减乘除。 一定要明白这个事实真相。大方广佛华严经1730，本焕老和尚也是我的老朋友，他自己常说，他一定要超过虚云老和尚。虚云老和尚120岁走的，我刚刚接到电话，他昨天往生了。我们今天讲经给他回向，他曾经2次请我讲经，在光孝寺。第一次请我好像是3天，我记得听众是700多人。第二年又请我讲了5天，好像是听众2000多人，法喜充满了，非常难得的一个老和尚，值得人尊敬。今天时间快到了，我就讲到此地，还有3分钟，我们为老法师做一个默祷纪念。本焕老人，我们心里头念佛给他回向，念阿弥陀佛。我们祈求老和尚慈悲，诚愿再来主持正法，弘法利生。净土大经科注，本焕法师简介。本焕法师1907至2012，当代禅门泰斗，虚云老和尚临济法脉传人，湖北新州人。1930年在新州报恩寺出家，同年在武昌宝通寺依持松法师受具，玄至江苏扬州高明寺亲近来国禅师，1至7年深得来国禅师赞许，先后任维挪、后唐。1937年自河北保定三步一拜朝里五台山，1939年在五台山碧山寺与寿野、静如等法师同接广慧老和尚法，并且任碧山寺第3代方丈。1946年赐写写经10余万字，至今保存一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》。1948年至广东南华寺接虚云老和尚法，为临济宗44世。1949年任南华寺方丈，1958年蒙冤入狱，1980年 任广东丹霞山，别传四方丈。1987年，任广州光孝四方丈。1992年，任深圳弘法寺方丈。1994年，任湖北黄梅四祖寺方丈。2012年4月2日凌晨，在深圳弘法寺安详示寂，世寿106岁，涂皮后检出五色舍利千余颗。附录：不修不习无挂碍，佛缘老和尚与本焕老和尚。结录：作者为生。从前，笔者不懂加师佛缘老和尚等这几位前辈，都已经八九十岁高龄的老人了，不知哪来那么大精力和体力，干劲十足，好像总也不会累。后来从前辈们的言传与身教中，逐渐明白了他们的心愿。虚云老和尚不也在100多岁时依然发心住持中兴云门寺云居山，为复兴中国佛教而操劳吗？本焕老和尚老当益壮，不修不习无挂碍，像虚云老和尚一样，众生无尽，愿无尽。虽八九十岁高龄，亦当20-30岁想，为众生，为三宝，永担如来家业。记得本焕老住持重建四祖寺落成开光时，佛缘老由本宫焕老和尚中兴四祖寺赞颂一诗以贺：少祖弘宗选佛场，婆心住世不寻常，东山续镇如来业，法脉辉腾永结昌，垂积尘劳争道德，开天辟地庆流芳，不修不习无挂碍，百岁高僧幸未央。佛缘老此诗是对本焕老的赞颂，但又何尝不是自身愿行的写照呢？不要说老和尚放不下，谁不想放下，谁不想清净，少烦少恼呢？问渠何故寻烦恼，担子家间未敢修。这是虚云老和尚的心语，身为佛弟子，这是何等神圣的责任。众生是渡不完的， 生老病死也是人之常情。老和尚们清楚自己身体状况，有些事想做，但年龄大做不了，但他们胸怀地藏菩萨，众生度尽，我愿乃尽的愿力，恨不能像观世音菩萨一样，大悲千手眼度众生。佛缘老和尚、本焕老和尚都是虚云老和尚的入室弟子。1948年冬，本焕老蒙虚云老和尚印可，传临济宗法脉。1949年元月初八，虚老为本焕老诵坐为南华寺方丈。1951年八月初三，佛缘老蒙虚云老和尚印可，接云门宗法脉。1953年韦陀菩萨诞日，尊虚老慈命，晋为云门寺方丈。二老分别肩负虚老在广东中心的南华、云门两大道场，不论在动荡岁月还是清明时期，两老作为法门兄弟，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漫漫人生路，他们关心互助，法亲情谊之深厚，从交往的平凡点滴中透出来，着实感人。本焕老曾住持南华寺，于1953年和1956年组织开坛，请虚云老和尚回山传戒。虚老唯请佛缘老和尚为教授和尚，帮忙到南华寺传戒。拨乱反正初，佛缘老重回云门，本焕老则住席丹霞山别传寺，两寺均百废待兴。一次两位老人见面，谈及寺院重建，本老说有居士发心捐了些建寺功德，可钢筋买不到，迟迟无法开工。您老不用太操心，这事我来想想办法吧。佛缘老和尚安慰道。时值改革开放初期，各行各业蓬勃发展，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更是处处搞建设，一时钢筋紧缺，难以买到。说这话时，其实佛缘老和尚心里也还没底，但他先安慰本焕老，后经多方联络，终于解决了困难。一次广东省召开政协会议，两老皆作为省政协委员赴会。佛缘老报到后，知本焕老已先到，放下行李，便带弟子们去拜望他。顶礼顶礼， 佛元老欢喜的口说顶礼，带着随行弟子便拜了下去。接驾接驾，见到佛元老到来，本焕老高兴的赶忙起身迎接。本焕老年长，出家也比佛元老早好几年。佛元老以身示范，礼敬戒腊在前的比丘，体现了他老人家对戒腊的高度尊重，也让后学体会到什么是谦卑与尊敬。当时两老已年逾古稀，然而都精神矍铄。虽然出席会议，佛元老依然布衣芒鞋如常，手持禅杖，端坐自然，透出老禅和的本分风光。本焕老高兴地招呼佛元老近前而坐，犹如见到久别的骨肉弟兄到来，嘘寒问暖，兄弟情谊殷殷暖润，让人深感感染。来，借花献佛，坐下寒暄片刻，本焕老将会务组发给的水果请大家吃。好，今天一起吃老本，佛元老和尚接道，明天吃老佛。两位老人风趣的语言像是开玩笑，又像斗鸡风，逗得大家忍俊不禁。而今棒喝自如的家师佛元老和尚圆满归去，再次向我们深刻地开示了诸行无常，个人生死个人了，我们不能不修行，而单依赖佛祖加持，光吃老佛，也不能总想着还有老本可吃而不修行。毕竟再多的老本也会吃完啊。南亭老和尚听净空法师讲经。南亭老和尚是1949年由大陆渡海赴台的法师中比较年长的一位，是台湾德高望重的前辈佛门领袖。南亭老和尚对净空法师十分爱护提携，净空法师讲经时多次表达了对南亭老和尚的感激。净空法师和南亭法师，南亭法师那么大的年纪，我过去在大专佛学讲座讲经，他常来听，他是我们长辈，是个大德，我们见他一定要顶礼的，所以他很技巧，我上了台他才进来，我讲经的时候一下台 他就走了。他始终不让我去给他顶礼。所以，这是对于后辈爱护备至，我们对他非常的尊敬。大乘无量寿经103，向南亭法师是老法师，广钦法师都听我讲过经，这些老法师很有趣味，他们听经坐在最后一排，我上座了，他才进场，我一下座，他就走了。为什么？诸位想想看，我们是后学，老法师他一来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拜他，他不让我拜，所以他后到早退，很妙。大乘无量寿经169，台北有个华严莲社，那时候南亭老法师主持，老和尚对我非常好，所以华严莲社是我经常去的地方。大方广佛华严经1177，老一辈的像南亭法师、道元法师，还有几位真正都是讲经的法师，普贤行愿品别行书抄32，南亭法师证明净空法师师承，19世张家活佛为慈禧、北洋及蒋中正三朝国师，历任国大代表、总统府资政、中国佛教会首届及第二届理事长。张家活佛于民国元年首传十轮金刚灌顶，抗战后在成都曾传三部无上密，即密集金刚、圣乐金刚、大威德金刚大灌顶。迁台后，大师曾领团环岛弘法，并从日本迎回玄奘大师顶骨，安奉于日月坛。张家大师一生简朴勤修，戒行圆满，过午不食，博学多闻，精通汉满回藏文字。净空法师曾随张家大师学佛3年，张家活佛于1957年3月4日因胃癌逝疾于台大医院，逝寿68岁。临堪在北投涂皮时，原值因女蒙案 日轮无光，随后火焰透上云层，现莲花状，光彩夺目，异香飘闻十里外，舍利多达6000余颗，并有金刚宝和六字轮，与舍利树结舍利果的瑞相。佛说阿弥陀经讲话，南亭法师。南亭法师简介。南亭法师1900至1982，台湾佛门大德，江苏泰县人，10岁在观音禅寺出家，师是文心智光二长老，21岁于焦山定慧寺受具，之后往常州天宁寺住禅堂，25岁于安庆盈江寺依止长兴法师学习经教，1933年任泰县光孝寺主持，佛学研究社社长。1948年，随侍智光老和尚赴台，先后在台北、台中讲经弘法，并出任中国佛教会秘书长。1951年创建华严联社，筹印大藏经，于台湾民本电台辟佛教之声，播扬佛法。1964年创智光高级商工职校，在华严联社曾开讲《大乘起信论》《金刚经》《楞严经》《未曾有因缘经》等大乘经论。1975年在联社创办华严专宗学院，徒孙成一法师为院长，自任导师。1982年9月3日安详圆寂，春秋83岁，僧腊72年，戒腊63年。